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62集。黑暗里，沈觉的眼睛慢慢变得幽深。他道：“ 那你脱吧。” 夏侯炼翻身挺起来，三两下把褂子和裤子都扒了，全身上下只剩下搞白色的裤衩子。他越过沈觉，撩开帐子，把衣裤胡乱扔了出去。扔衣服的一刹那，光裸的胸膛靠近沈觉，炽热的气息一掠而过。他重新睡下来，云长的呼吸声渐起，睡熟了。沈觉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背影，眼底的狂热一寸寸浮现，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点燃，霎时间气涌如山，手指慢慢凑近他冰凉的发丝，绕在指尖一圈一圈，一扎一扎，不敢越过蜿蜒的黑发，只敢在发尾搓磨。沈觉保持着沉默，任由心火一点一点把舌尖尖焦。是你要招惹我的，夏侯炼，不要怪我。他深深的吸气，夏侯炼的气息飘飘摇摇钻进他的腔子，弥漫全身。夏侯炼，夏侯炼，炼，他默念这个名字，将最后的炼字掰开揉碎，舌尖抵住上颚，微微卷曲，然后轻轻一滑，音平平的吐出，唇齿缱绻，流连忘返。他一遍一遍念着，在唇瓣舌尖抵死摩挲，最后吞吃入腹。 干爹，不知新上来的侄子您瞧了没，六部那些老顽固都催着您移交虎符呢。 沈问行站在椅子后面，虚虚握着拳头捶着沈觉的肩背，一溜松快的小拳密密落在叶撒的肩膀上，锤的人身上很是得劲儿。他们当太监的伺候人是基本功，这套拳沈觉也学过，只不过线下没人敢让沈觉捶背。沈问行弯着眉眼笑道：“ 嘿嘿，这帮儒生读书读懵了吗？肉落到狗嘴了，哪有再要回来的道理？” 刚说完，他神色就变了，这不变相骂沈觉是狗吗？忙跪在地上掌自己嘴，连声道：“ 哎呦，儿子这张臭嘴说的什么话呀，该打该打。” 沈觉斜斜睨他一眼，没作声。他向来是一副不咸不淡的神色，叫人摸不清楚心思。沈问行心里喊着苦，只好拼命掌嘴。隋唐太监拖着奏折上来，搁在岸上，轻轻道了声：“ 那个票拟已拟好了，陛下年纪小，每回看几本就不愿看了，这批红可还要给皇上送去？”“ 挑几本言辞晦涩冗长难懂的送过去，左都御史徐开先仗着自己有点家学，论个芝麻大点的事儿都要引经据典，咱家看正合适。” 沈觉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转到鸟笼子前面，看了眼沈问行道：“ 行了，别删了，跟了咱家这么多年还不知谨言慎行的道理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” 见沈觉发火，底下的隋唐秉笔都缩了脑袋。沈问行苦着脸道：“ 干爹教训的是 那帮老顽固，是怕咱家成为第二个裘世良。” 沈觉哼了一声：“ 罢了，咱家没这么大个脑袋顶这顶帽子。当初三大营听咱家的号令，那是借了大行皇帝的光，虎符让他们知道咱家是天子进士，传圣上口谕，危急时刻自然从命，否则咱家又没个正经名头，没名没分的如何能号令三军？除非万岁现在下个诏书封咱家个大将军当当，否则这虎符留在手里就是个祸患。” 底下的秉笔太监喝腰道：“ 那督主的意思是，这虎符咱还非得交出去不可？” 沈觉 嗯 了声道， 咱们要锦义宗是管好手里的披红，万岁贪玩那就让他玩去，前日见他拆椅子下来折腾，你们去寻摸些名贵木料送进宫来，民间有什么玩意儿九连环画本子都可以搜罗。 沈觉眯起眼来负手说道， 只是莫让他读书，他不读书不明理才有咱们的位子。 督主英明。 众人都喜形于色，纷纷下去办了。沈觉吩咐人去把司徒锦叫来，等待的档口翻了本折子瞧，蚂蚁一样大的字眼儿，看久了竟会动似的，慢慢爬出夏侯脸的轮廓了。朱笔握着手里半晌，硬是没批半个字。认识再精明的人物，遇了情爱也脱身不得。沈觉扔了笔，揉了揉太阳穴。司徒锦来了，喝腰道了声 督主。 沈觉意态疲惫地应了声，说道， 夏侯恋过些日子会来东厂应某，你把他安置在陈字科，魏德留下的那批人还没清干净，如今的东厂鱼龙混杂，还有不少地银子进来的废物。 沈觉嫌恶地皱了皱眉， 陈子科的番子都是我的亲信，可以信赖，也只有他们知道夏侯恋的身份。让徐若愚好生照看他，危险的活别让他干，考克也放松些，暗地里交代下去，莫让人知晓。 是，卑职明白。 黑漆漆的大街那边传来几声梆子声，然后是更夫的吆喝， 天干夜燥，小心火烛。 夏侯恋和一干番子们埋伏在大街两侧，他背靠着柱子，藏在一根梁柱的影子里，左右都是和他同样的番子，左手按着雁翎刀，呼吸调整到最轻，黑色的夜纱几乎和黑暗融为一体，唯有胸背上的刺绣流淌着暗金色的光辉，一闪而过的狰狞。今天是他成为东厂陈字科干事的第三天，奉命埋伏于前门大街捉拿逃亡的魏党余孽李显。他握了握拳头，伤疤紧绷，麻麻的痒。他在家休养了半个月，嘴里的牙也补好了，原本是不打算补的，反正缺在里头，除了吃饭塞肉之外不怎么碍事儿。沈觉非按着他的脑袋让人补，用的还是象牙。罢了，债多不压身，反正欠沈觉这么多债，不差这一笔了。他还问了沈觉唐十七的下落，沈觉说没见过这号人，估摸是逃了。夏侯恋替唐十七捏把汗，原先看到暗窟的玩意儿都在沈觉那儿的时候，还以为那小子凶多吉少，幸好已经逃之夭夭。沈觉把他的刀枪棍棒衣裳鞋袜都运到了他家里，说当初是怕被人偷了代为保管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沈觉觉得会有人想要偷避火图、汗金子和裤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